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入睡的夜里。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re loving it. 我是李威廉。 爱是流浪的梦，像一 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 嗨，早上。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一起加油吧，好听。 起床喽！喂，还睡呢？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加入早起联盟， 听音乐早餐，早起变得 so easy。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让早晨活力充沛。 Good morning，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欢迎收听音乐早餐，我是龙叶。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就是不管我们长得多大，收到快递的时候呢，只要老妈问一句说又买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多少钱，就可能就会立马心虚，然后就谎报说什么打折买的，很便宜，没有多少钱之类的。具体真的花了多少钱是不可能说的，这辈子都不可能说的，最好说是10元店买的，通通20块，对不对？ 时间来陪，还你一个人，要自己去面对。电话录音听起来那样的累，你没说我也知道，你等着看我怎么安慰。未来虽美，我身不由己的飞，那些个日子再精彩没了你也无畏。在一起这么多年，这么快乐，全靠默契了。离别当然会舍不得，始终相信一切最后值得。像过去失去获得，多少考验一起忍过了，是别人分分合合，我们依然能让彼此快乐。 看着别人分分合合，我们一起

上双合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好像身不由己，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Thank you.

闹钟对于懒虫是没有用的，它只能叫醒手指，但却没有办法叫醒我们的大脑。音乐早餐，让音乐焕发神采。 Let's go。 既然有七位青少年参与一项挑战，就是20分钟不玩手机，而手机呢就在他的面前，不停地发出各种提示音，每分每秒都变成了一种煎熬。直到20分钟结束，他们脸上的笑容才终于恢复了。不知道放下手机的话，你还能快乐的起来吗？ 乖，不能再站白，站起来，你还没出黄牌。恋爱这竞赛，你要放手一搏，放得开。我乖，擅长被淘汰，皇冠都拍完，你还在发呆。没人靠过来，高贵别人会站台，难怪在排队惨败。没人疼，没人爱，小心单身是公害，优雅的才是坏，他才会离不开。没人疼，没人爱，小心单身是公害，小心寂寞最健康又情人都换到第几代，你是反面教材，周末也爱着留白，一再再误会坦白。没人疼，没人爱，小心单身是公害，优雅的在释怀，他才会离不开。没人疼，没人爱，小心单身是公害， 唱的都 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事不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九勾引味道，分享给你新鲜味道。 欢迎收听本期的九了九光影味道，我是云奇。本期节目做客嘉宾，我们邀请到了外百老汇浪漫爱情音乐剧《长腿叔叔》杰维斯的扮演者施哲明。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施哲明。 幸福是把平凡日子慢慢变珍贵。 长腿叔叔这部音乐剧是由81封书信、29首动人旋律见证一个女性的成长与蜕变的故事，其中有暗藏玄机的舞台，逐步解锁一场跨越时间的爱情谜题。 长腿叔叔这个戏主要是说了一个女主角植物傻的一个成长的这段经历，而在她的成长过程当中起到决定性和促进作用的这个人就是长腿叔叔 Jervis。 一路上两个人互相促进，互相成长，最后歪打正着的收获了一段 非常甜蜜的一个爱情故事。 能继续改，我越相信。 当然，中文版的长腿叔叔在尊重保留了外百老汇原版精华的同时呢，也适当的进行迎合了中国观众口味的调试。 首先，剧情和人设这些方面基本都是跟，因为是版权戏嘛，只要尊重原版，对，都是一样一致的。唯独会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像我们的舞美会有很多很多小小的惊喜，小云朵啊，就很多很小细节的一些东西。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怎么把这种美式文化的东西没有违和感的很舒服的变成中国人的表演语汇，做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工作。 作为一个扮演纽约贵族、受过高等教育的长腿叔叔，他充满绅士风度，性格内敛，有时会害羞，既有可爱机智的一面，也有敏感孤独的一面。那么哲明是怎样理解剧中的人物，怎样诠释角色的呢？ 所以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是有挑战的，就是怎么样打破别人对，尤其是中国人看外国人的贵族善，总觉得好像贵族就应该拿着劲儿演。我完全是走了一个另外的一个逻辑，你会觉得你这个人应该是个贵族，你会觉得他骨子里透着那股子劲儿，但是他的很多表现，尤其是在他跟植物下的关系逐渐升温之后，你一点都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拿范儿的贵族。 看看我的曼哈顿，回流无脸往返，这城市如梦如幻。 剧中身世凄苦的孤儿乔若莎与家门显赫的神秘资助人长腿叔叔间书信往来间的频频笑点，和两人后半场催人落泪的情感纠缠，都足以让观众深深沉浸在这两个小时之内。这部音乐剧不仅打动了观众，同时也打动了长腿叔叔扮演者本人。 其实最打动我的旋律的话，我觉得是那个在农场里边的那首歌，就是终于明白幸福。 终于明白幸福是被问题包围，能轻松应对。 我觉得这首歌也是整个剧的一个魂儿，就是尤其是哲维斯和植物傻的爱情，就是他的台词我就特别喜欢，就终于明白幸福就是停下脚步去感受现在，活在当下。 天哪叔叔，纽约真是太大了，您真的住在这种让人目不暇接的地方吗？我可能需要好几个月才能消化这两天的见闻。 欢迎你来到曼哈顿。 当然，在节目最后，长腿叔叔杰维斯扮演者施哲明有话想要对听众们说。 因为长腿叔叔这个戏，首先它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文本作为基础，再加上它是原版导演，是《悲惨世界》的原版导演，然后再加上《简爱》的音乐总编剧作曲，所以音乐非常的好听，而且非常的有叙事性。演员的四个演员，音乐剧领域里面表演水平非常上乘，所以非常值得大家走进剧场来观看。这个戏演到29号。 好了，本期的光影味道就到这儿，我是云奇，我们下期节目见。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969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零添加，保质15天，新鲜、营养又好吃。 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你叫什么？ 我叫天空小仔。 我今天很高兴，用英语怎么说？ I'm very happy to.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下一句， 欲穷千里目。 作者是谁？ 唐代文学家王之涣。 介绍一下他。 王之涣，六八。 天空小仔，我想听故事。 欢迎收听凯叔讲故事。凯叔今天给你讲的是 二级逻辑人工智能机器人天空小仔，登录京东众筹，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夏天就来密云清凉谷，高山滑水好玩刺激，玻璃栈道、玻璃天桥步步惊心，水晶长城壮美绚丽，免费划竹筏，五项水上拓展等你挑战。京承高速16出口直达清凉谷。 我觉得婚礼是一个大型尴尬、荒谬、自相矛盾、自嗨的私人举办的庙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菲菲子王菲，欢迎收听音乐早餐。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再来，杭州市民呢纷纷深夜上山抓知了去了，为什么呢？此前因为知了实在是太多了，杭州绿化管理站呢就发起了号召，说杭州知了太多，请爱吃的人帮忙抓一下。知了的繁殖能力非常的强，天敌也很少，又是害虫，所以呢不用担心抓捕会影响生态平衡。不知道你吃过知了吗？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首歌要给一个人，歌声代替语言，深情只曾不见那一刻吻他的脸，地转天旋，爱的感觉比阴道更甜，双眼放松闪电，能超越极限，让人忘了季节，爱成了经典，为他付出所有爱恋，要你永远是我的小乌龟，我爱你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首歌要给一个人，歌声代替语言，深情只曾不见那一刻吻他的脸，哦，地转天旋，爱的感觉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维莱汤悦北亚区全球数据业务总经理许文宗， 随着技术的一个不断的更新，用工形式的一个调整，资源有可能是变成无限的。其实我们现在在看待这些人才的时候，在看待未来的时候，我们的脑子里不应该还是薪酬薪酬薪酬，它应该是一个价值分享的概念。薪酬是给你的员工的，价值分享才是给你的伙伴。关键是要能让这些技术人才静得下心来，做他们自己，好好的思考，去做他的这个研究工作，就非常好。 著名儿童历史作家陈伟平， 历史是什么？简单来讲，历史就是故事。故事是什么意思呢？故事就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从这些故事里面筛选出来，用我们今天的视角再去重新诠释它、解释它、安排它，介绍给下一代的人。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欢迎关注历史上的今天，我是金涛，来关注今天内容。1518年7月13号，中国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出生。1900年7月13号，八国联军攻陷天津。1930年7月13号，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开幕。1944年7月13号，魔方之父厄尔诺·卢比克出生。1953年7月13号，抗美援朝金城战役打响。1954年7月13号，玻璃纸发明人布兰德伯格逝世。1956年7月13号，中国第一批解放牌汽车试制成功。1961年7月13号，奥地利作曲家勋伯格去世。1983年7月13号，中国田径运动员刘翔出生。2001年7月13号，北京申办2008奥林匹克运动会成功。以上是今天主要内容，我是金涛，我们下期再见。 拨动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969电台， 北京 FM 969电台，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 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好了，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祝你今天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回忆到